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 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生好像一条路，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有的在你身边留了下来，有的就错过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这个人嘛，其实挺相信命的，我觉得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每个人一生当中肯定会错过很多东西很多事，但是吧，这就是命，就算你挽回了错过的东西，他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走，所以我觉得珍惜眼前人吧。 其实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说会有很多的那种错过和相遇吧，就是生活也是总有不得意的时候，就是说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好的工作机会，错过一份感情，错过一个人，甚至是错过花期，错过一个美好的景色，这都太多太多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家无奈的时候，可能会把它归咎于命，归咎于这个怎么说呢，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吧。在我们总想去真正去珍惜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已经晚了，错过的也就错过了。但我们其实应该回头想一下，往好的方面想，我们如果没有错过，别人就不会得到相遇。我觉得我们错过了，别人才会得到美好，别人错过的，我们也可以得到美好。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会错过。 人生有好多错过，错过了时间，错过了地点，错过了就错过了，错过了是因为它根本不属于你，错过了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世界这么大，能遇见真的很不容易，我会好好珍惜的。 要说错过的话，我觉得活了快20-30年了， 没有什么事情说什么，感情上也没什么事情说错过，还有生活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错过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比较知足和满意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分，还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遇，然后这样子错过，感觉也就是现在拥有的，就是现在拥有的东西，没什么错过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说说你错过的人和事，或者你并没有错过的经历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昨天参加一个姐姐儿子周岁宴，宴会结束我们去唱歌，他点了一首《对的人》，叮嘱我要好好看歌词。一曲下来，他坐在我身边，眼眶红红的，他和我说，你还小，千万不要错过最爱的人。错过好像因了我们年轻的缘故变成了一件轻描淡写的事儿。明明就是很爱很爱他，偏偏嘴上说着不情愿，偏偏要把所有伤害都给他，然后在无数个深夜里咀嚼自己的深情，懊恼过去的绝情。阅历真的是个好东西，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寻找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可能错，可能对，没关系。生活中我们都是不断在模仿和表演一样，找到最合适自己的状态。爱情亦是如此，好好爱的时候别保留，离开的时候别挽留。好像早些时候总喜欢用再也不来彰显自己的绝情，是不是你怕自己会心软，才会和我说，再也不要找我，再也不要烦我，再也不可能在一起。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说这些话很酷，和别人说这个人爱自己爱得要死，低声下气跟在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好像很有面子。所以，分手要先说，挽回的时候绝不回头，一遍一遍打压对方的自尊心，好像很骄傲。像盘点着有多少人为自己着迷，自己又让多少人心碎，指着通讯录里一溜的名单说这些人都喜欢过我，把感情当游戏，把交往当成抢人头，用套路应付真心当做勋章装点。既然都无心，也不用再费心用劲儿。当时我们都还小，当时我们都还不懂，当时我们有很多人爱，当时我们可以爱很多人，肆意浪费感情，铺张挥霍他人的真心，如此擅长把深爱的人弄丢。我特别羡慕那些喜欢上就能毫无顾忌地去追去爱的人，洒洒脱脱，轰轰烈烈。我一个朋友因为前女友劈腿分手，据说前女友还泼各种脏水在他身上， 问起他的时候，他都默默地说，没关系，人家女孩子名声比较重要。每次和他去唱歌，唱那些情歌的时候，他都唱得特别投入。我们开他玩笑，说他是不是又想起了前女友，他也总是默默笑着不回应。后来他的前女友和劈腿的那个男生分手了，又回来找了他。那天我们在一起，我看见他眼里原本的骄傲和自信一点点陨落。在那个人面前，他仿佛没有一点勇气。明明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就一直安静地跟在前女友身边，担心她喝多，担心她被其他男人骚扰。可能有些深爱，我们一辈子都只能遇见一次，那是种你可以放下所有防备，坦诚面对来自他的伤害，你笑着把这些伤痛遮盖起来，还告诉他没关系。我想也许他以后也会爱上一个人，只是不敢再这么坦诚相待了吧。每个人的感情就这么多，真心挥霍多了，哪还有剩余的能承担得起你的将来。其实每个人都过得没有那么快乐，我们在爱里患得患失，把自尊埋进尘埃里，我们真的都爱得很苦很孤单，可往往下场都免不过失去和别离。我记得姐姐后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将来在一起的那个人都不一定会是我们最爱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那个你现在最爱的人，趁还年轻，千万不要后悔。还年轻，千万不要错过最爱的人。 飘过你旧日的笑。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生好像一条路，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有的在你身边留了下来，有的就错过了。那么就说说你错过的人和事吧，也可以说一说你并没有错过的经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讲一件真事儿，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一个朋友和他恋爱了9年的男生分手了。两个人从初中时就在一起，见过对方的家长和彼此最亲密的朋友。期间男生说要去当兵，女孩就等了他3年。当兵回来没多久，男生说家人给我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我们分手吧，我可能要去日本发展。女孩说好，那我放手。有一次他喝醉了，我送他回家，过马路的时候他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条马路我们以前来过很多回。我安慰他别哭了，他会回来找你的。他立马抬头，两个眼睛闪着泪花问我，真的吗？他真的会回来找我吗？那一瞬间我想骂他别傻了，对方的未来里从来都没有你啊，可是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心疼的只想抱抱他。9年的时间，一个女孩子最好的青春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可想而知她有多难过。人生能有多少个9年呢？ 付出再多又能怎样？也不过是陪对方走完一段路，就要分道扬镳。分手后，他认识了一个大他八岁的男人，比他的前任成熟、体贴、有耐心。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闪了闪无名指上的戒指跟我说，我要结婚了，下个月19号。我问他，那你爱他吗？他笑了笑，你知道吗，他约会的时候从不迟到，我不开心的时候立马到我家楼下哄我，从来没有先挂过我的电话，就连我大姨妈的日期都记得比我还清楚。所以那你爱他吗？其实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一旦错过那个最想在一起的人之后，往后不管再和谁在一起都没什么感觉，爱不爱的不重要了。有时候觉得在感情里时间真的太不公平了。遇见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习惯一个人，需要很多很多个日日夜夜。但离开一个人，错过一个人，只需要一秒就够了。就好像你花光了所有的好运气，才换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对方仅一秒就肆无忌惮地从你的生活中抽离，按了一下删除键，这个人就再也不是你的了。缘分真的是很难拿捏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未来总有可以回头的时间，成熟了以后才懂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岁月可回首，人和人的相遇都只有一段，错过就是永别。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那个先转身离开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留下来的人有多疼了。是啊，毕竟离开只是一瞬间的事儿，忘记却有可能需要一辈子。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在感情里错过一下子就是一辈子。就好像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的时候我身边已经有别人了，我对你好的时候你不珍惜，等你回过头来后悔的时候，我已经被别人宠成小公主了。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别人已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替代你了。你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我说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有一次在知乎上看到一个互动话题说，分手后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我突然就想到，有一年冬天，知乎上看到一个互动话题说，分手后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我突然就想到，有一年冬天，我凌晨4点多发高烧，哭着醒来跟他说我好难受啊，他一边安慰我乖别哭了，一边迅速地换衣服出门。那天特别冷，他绕了半个城市的距离才找到24小时开门的药店，紧张兮兮地给我买了药，还特地挑了儿童款的水果味儿。回到家倒好热水喂我吃药，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生好像一条路，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有的在你身边留了下来，有的就错过了。那么就说说你错过的人和事吧，也可以说说你并没有错过的经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黄彤彤的网友。在很多人看来，他配不上他，他是街头小混混，他是好人家的小公主，他高中毕业就混迹江湖，他读到硕士在外企工作，他沉默寡言，他软语融融，当然他很帅，这个他也不否认，他暗恋了他多年，能帮的事儿都帮了，能做的事儿都做了，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淡淡的，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侣少一点。公平一点的讲，他人也不坏，甚至在朋友之中也是顶讲义气的人。可是他的好脾气，他的好义气，唯独在他那里失了效。29岁那年，女孩问自己，就这么拖下去吗？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女孩终于下了决心问他，那谁谁追我很紧，你觉得我可以接受他吗？他薄怒上脸呵斥道，这个你问我干什么？从此两人音讯断绝。10年之后，女孩搬去深圳，偶然在路上遇到，男孩苍老了不少，现在一家港资公司做事，给老板开个车，顺便还做些杂事，看上去倒颇有了一点浩南哥的风采。两个人交换了电话，正好高中同学又约了一个大饭局，这就算联系上了。大家在同学群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后来他就见到了他们一家的照片，一妻两儿，算是圆满家庭。他的妻子出乎意料的不漂亮，而且还有点胖，有点憔悴，听说也没有工作，就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 女孩马上把照片发给高中时的死党看。啊，原来我以为他是嫌我不漂亮，没想到他现在的老婆比我丑多了。闺蜜说，心里很高兴吧，暗恋对象娶了比你丑的女人。女孩笑着说，也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就是激起了好奇心。闺蜜又问，你干嘛对他这么上心？还想来次婚外恋吗？女孩顿了顿，说，我就是想和他单独见一面，问他一个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想清的问题，就是我们相处的那些年里，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机会来了，女孩公司要办两地牌照，于是他约了她吃顿饭。十年过去了，他和她的处境依然如初。女孩经济不错，老公忠厚，自己的小公司也打理得风调雨顺，而他依然有点窘迫，两个孩子，一个太太要养，负担也重，说起工作依然有点烦躁，看起来是比较辛苦，可是他也骄傲，不跟他诉苦。把两地牌照的事儿聊完，女孩就淡淡地问他，你太太一定很好吧，要不然你干嘛要选她结婚？男孩明白这话里的意思，脸也红了，年轻时懂什么，怀孕了就结婚了。女孩又笑，她肯定还是温柔贤惠的。男孩脸上晃过一丝得意的神色，以前有可能吧，主要是那时他为我还割过腕儿，我觉得不能负他。就这么一句，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心。哦，原来他要的是这样的女人，没有他不能活的女人，最爱他的女人，为了他能死的女人。好残忍的要求。吃完饭回来，闺蜜和她打电话。闺蜜问，你到底问了没有，她到底有没有爱过你？女孩说，我没有问，因为我觉得不用问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多么自卑的男人，自卑到需要另一个女人用自杀来证明她对他的爱。我觉得好庆幸，幸亏我没有和他走下去。那现在他如果说爱你，你会和他走下去吗？应该不会吧，女孩缓缓地说，一切错过的都是不适合你的。后来女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就是1992年沈殿霞采访的前夫郑少秋。荧幕里面对这个因为爱上别人离开自己的俊俏男人，沈殿霞强作镇定。在问完许多问题之后，这个已经同前夫离婚十年的女人，这个外人面前胸怀无限大的女人，到底还是问出了那日日夜夜盘旋在心头的心底话，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郑少秋没料到他这么敢问，一愣神之下说，有，有，我好中意你。世人都知道中意不是爱，肯定的回答否定的意思，却是可商量的态度，那更像是对对方当年不顾一切付出的一种微弱的答谢与抱歉，让他能下台，更重要的是也让对方能下台。看完视频的那一刹那，他冲口而出的问题是，问这个干什么呢？是啊，问这个干什么呢？ 无论是沈殿霞也好，无论自己也好，问一个离开自己的男人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很蠢吧。问的人心酸，答的人也尴尬，话未出口已露败相，哪种答案都不对劲。他说爱过你能怎样，扑上去再重续救援，只怕此时徒生黯然。他说不爱，事隔十年再撞一次铁板，送上门再受辱一次。在你们俩的关系里，从前失败的是你，到了今天失败的仍然是你。一重否定不够，再寻求双重否定，是否太残忍？他到底一重否定不够，再寻求双重否定，是否太残忍？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你？这种问题最好想都不要想，就算想起问问自己足矣。他有没有爱过你，你当然心里有数。他在过去的某一刻应该爱过你那么一丝丝吧，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纠缠那么久。但是他爱的有你那么深吗？那肯定不是的，要不然当年你也不会愤然离开他。他有没有爱过你有什么重要呢？每一个人都只用管好自己的问题。你知道你曾爱过他，你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曾经深深倾慕过他，这就够了。至少他爱不爱你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拿着这个问题去逼问他，那么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你真的很介意他不爱你这件事。第二，你真的很好胜，接近偏执。我那么好，我那么爱你，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你为何不爱我？到现在你后悔了吧？你选择错了吧？还是另一种不甘心吧。他说一句爱你，就能让你梦中不再流冷汗，就能完全洗刷当年那种不被爱的侮辱和痛苦吗？如果是这样，那只说明一点，你依然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你依然是一株无根草，永远依靠别人的水而活，你依然幼稚如昔，难逃一劫。忘了吧，算了吧，放了吧，接受吧，面对吧。过去的就过去，就算他不曾爱过你又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从前你曾经爱过他，你不后悔。现在你有了爱你的人，你很幸运。而最重要的是，你终于学会了如何爱自己。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生好像一条路，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有的在你身边留了下来，有的就错过了。那么就说说你错过的人和事吧，也可以说说你并没有错过的经历。这便是今天 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网友。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段子，说一对小情侣在家吵架，男生爆炸似的摔门离开，冲女生说：我真是受够你了，我要是回来我就是孙子。半小时之后，却拿着女孩最爱吃的水果靠在门边，边敲边喊：对不起奶奶，我错了。原来两个人如果真的有爱，吵个架都觉得甜。前一秒明明还在生着闷气，怪他怎么转头就走，连哄都不哄你，可在你最焦虑最低落的时候，他又重新出现在你面前，撒着娇道着歉，还特地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爱情就是这样，上一秒恨不得杀了你，下一秒就发现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其实吵架在一段感情里真的太正常了。我有时候觉得吵架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一个人到底爱你还是爱自己。如果他真的爱你，即使有千百个理由离开你，他也总会找到一个借口留在你身边。毕竟让别人来照顾他喜欢的小女孩，他会觉得不甘心。就像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异性朋友，本来是性格非常好胜又强硬的人，但自从恋爱以后，和女朋友吵架从来没赢过。他总是说，以前不管干嘛我总想赢，就连吵架也是。后来才发现，吵架的时候即使赢了也没意义，伤了他的心，也输掉了他的感情。真的希望天下男人都能明白，有的时候和女朋友讲道理，最后都活该单身。虽然好的感情吵不散，但在女孩子心里，真爱她的人有时候更愿意服输。她不想争吵，也不忍别离，她只是因为很爱很爱你，所以不管发生什么都舍不得错过你。想起黄磊曾经在一个访谈节目里说过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平时在家里姿态低，骨头软，顺着媳妇儿的男人一般在外面都比较强大，因为这种人也自信。而反之，如果在家里觉得自己特别棒，总跟媳妇儿较真儿的，这种男人通常在外面不太灵。事实上真的是越有本事的男人对老婆越没脾气。陈小春说，他从来没有在吵架的时候赢过应采儿。张杰说，他和谢娜很少吵架，他只把谢娜当成小朋友来宠爱。陈晓也曾在综艺里说过，自己最怕陈妍希掉眼泪。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 那些优秀成熟又有人格魅力的男人，他们总是把爱人放在第一位。我也一直觉得，相比事业有成，相比有钱有地位，爱老婆才是对一个男人最高的评价。在一段争吵中，不管谁对谁错，他都愿意第一个向你先举白旗，因为他将你看得比面子重要，既理解你心里的脆弱，同时也心甘情愿地包容你的坏脾气。男生真的不要在吵架的时候和女朋友争个输赢，毕竟她是想要和你牵手走完一辈子的女孩。自从她选择和你在一起，就意味着她拒绝了所有人的青睐，她需要你给她一个未来，需要你的理解和宠爱，需要你的成熟，包容她的孩子气。有个朋友问过我，现在回想起上一段恋爱，会不会遗憾你们就这样错过了？我的答案自始至终都是不会，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又怎么会甘心错过你？他不会强迫你改变你，会以你的方式来爱你，而不是永远只知道和你争个高低，吵个输赢。如果他真的爱你，心里装的都是你，他总是会忍不住的想找你聊天，听你说话，揣摩你的心思。他也不会错过你的每条消息，不管是微博的心情，朋友圈的日常，还是分享过的歌曲。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不愿意和你吵架，不会在吵架之后丢下你一个人转身就走，更不会忍心一直和你冷战。他愿意为了你没有原则，只因为他想牵手一直走下去的人是你。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只想跟你有很长很长的未来，只想看到你笑的样子，只想每天睡前有你，睡醒也有你。他不想和你吵架，他只想和你说一辈子的情话。但如果在开始一段恋爱之前，你还没有做好理解和包容的准备，你还没有那份想要陪对方走到最后的心，那还是不要贸然走进对方的生活了吧，省得他得不到你，又忘不掉你。因为我们都可以习惯独自一人，可我们都接受不了，本来有人陪，怎么突然就变成自己一个人了？如果你爱我，希望你有勇气爱我的自私和坏脾气。如果你有愿意包容我、陪伴我的决心，那我也愿意为你长大一点点。我可以不凶的，也可以不吵架的，只要我们别错过，只要我们在一起。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前越走，就离你越远，倔强地不说，请留一点爱给我，留一点爱给我，让我有个寄托。虽然这一走还是什么算什么，是否曾经爱过，欢喜也就天长地久，我是如此地爱你。虽然我说我是怕孤单，你是怕承诺从此就不再热络，两个人寂寞，你喜欢日出，欢喜也就天长地久。